点放，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28号 哇，就系咁犀利啊！ 就系咁劲啦！ 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星期四嚟 系啦。今日我哋即系提提大家啦，今日非常之紧张嘅吓，因为我哋六点钟将会出现嘅嘉宾啊，有声噶，好犀利啊！ 系声噶， 系有声噶，系啊， 窄地有声， 系窄地有声，因为有 channel 固定圈啦。 好嘢，好嘢。啊！呢句嘢真系谂得好啦， 系 边个谂嘅咧？究竟 咪你咯？咁啊，转头会即系有 Sandro 出现啦，即系介绍一下佢嘅新派台歌啦。但系呢个歌其实都之前喺个 EP 当中都已经出现咗，就系《浪漫太黑》。 上次我哋有好 有轻轻咁样带过下， 跟住呢排我哋播譬如派台歌时都会即系介绍咗少少啦。但系实际上系点样样咧？一啱听就知，同埋亦都系一个回顾啊，回顾翻即系上年EP 啊，跟住之后去到佢嘅 show 啊，同埋最近嘅签唱会啊，真系出到实体啦。 系 之前就 系 digital 啫嘛，你话会唔会出实体啊？咁而家真系出到实体嘅时候，成件事成个过程会点样样去总结呢张 EP 咧？咁啊，今日都会讲到嘅。 耶，冇错冇错，六点钟留意住啦。 系啊，我想讲 犀利啊！ 我而家系一个艺 术人， 艺术人啦，唔止文化人啦，艺术咗一日啦，即系寻日系艺术咗一日啦。 呢个月都 keep 住多呢一类型，即系大型嘅艺术活动啊，啲展览咁。 特别系呢一个星期啦，因为有譬如Accenture 又有啦。 系啊，跟住 Complex Con 啊， 系啊系啊，跟住Complex Con， 我觉得都唔就少少系佢潮流嘢，因为而家佢嗰个即系潮流，当然啦，潮流都系一种艺术，但系佢嗰种艺术系真系想 sell 嗰种艺术啦，系有少少唔同嘅。咁 一啲摆喺个画布度，一啲摆件衫度 嘅。系啊，系啦，系啦。咁但系我觉得系而家呢个星期再 focus 多啲嗰种嘅，跟住譬如有 Art Central 啦，大家可以睇到啦，跟住亦都有譬如 Art Basel 啦等等，同埋咧原来即系呢啲叫做大型啲嘅展览啦，即系好多年。咁老实讲 ，Art Basel 我都第一次去啦，我从来都唔知咩，我就知 带埋我去见识下 咩啊？我都想啊， 我未真正近佢嚟见过嗰啲。打爛會賠身家了話， 又好似話其實又未去到真係咁誇張嘅，係啦。咁但係我都係第一次，即係聽咗好耐㗎啦，好多都。但係你即係未真係入場睇過啦，咁跟住就叫做入去睇過下啦，咁。咁我冇啊，其實佢裏面係好多唔同嘅畫，或者你會有啲裝置，咁有時就可以，你會知道有一啲係可以好適合入場人士去打卡咁樣。咁有時藝術嘅你點樣令到嗰個同？叫做入場觀眾個距離近啲，就係、是、有一啲就真係可能距離好遠，有一啲就是你要感受嘅，有一啲可能有人眼中睇係好勁，有啲人眼中睇就係、是、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咁樣咁亦都有一啲親民一啲，係啊，親民呢個字好好，有啲佢會係一個裝置親民少少，或者有少少互動，方便你可以即係打卡影下相，即係好多唔同嘅功能啊，成啊咁啦。咁但係即係譬如阿巴蘇咁，我之前都唔知咩。 即系唔知道佢实际系点样样嘅咁样，咁跟住后屘就即系 research 下啦，叫做咁。哦，即系原来系佢其实系一啲 gallery， 跟住俾啲人做一啲买卖多啲嘅。不过佢又开放俾公众俾你去体验啦，咁。咁跟住譬如头先都大家听到呢个盛事 Central 又系咧，即系譬如亦都会将嗰啲蛋啊嘛。佢打喺度嘛，跟住就话将好出名嘅 Team Lab， 跟住就将佢一啲嘅概念或者啲部分变成户外版诸如此类咁样咧， 好多卡打咯，所以变咗呢个礼拜。我见到你特登剪靓咗个头发咧，就知道今个礼拜系好多呢啲咁样嘅艺术， 即系做下上等人啊嘛，系嘛，好似去啲上流社会咁。 系啦， 我唔系上早几日去做嘢咁样，即系同埋要多嘢做咁啊，剪下头发啦。咁我觉得好有趣嘅咧就系。因为当你有呢一啲嘅盛事啦，叫做真系你喺本地咧，周边其实有好多类近嘅事情发生噶，即系一个你当一个 Art Week 啦，或者一个 Art Month 咁啦，系啦，即系成个艺术三月啦嘛，所谓咁，但系特别呢一个星期就会更加多嘢发生嘅， 感觉到 系啦，咁因为你有好多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嘅一啲藝術家或者 gallery 啊或者一啲商家等等，都喺呢段時間嚟咗香港，咁啊聚咗喺度，咁所以周邊有好多人都會有一啲嘅展覽出現啦，又或者有一啲嘅活動，可能都係會 target 呢一班嚟嘅。我都唔知佢即係商務嘅旅客啦，我覺得係咁樣形容好啲啦。咁即係譬如又有啲書法展啦，咁佢我譬如平時幫佢寫嘅卡文咁樣係啦， 跟住旺角卡文 係旺角卡文啦， 佢終於搬咗，唔係喺旺角，係佢終於喺咩灣仔 佢唔係佢嗰嚿係 灣仔嗰邊寫字啊， 佢喺半山啊， 哦半山嗰邊寫字啦 ，OK 咩香港視覺藝術中心咁樣係，因為平時幫我哋寫嗰卷轴噶嘛，咁跟住又跟老师咁，同老师搞啲联展咁样，同啲同学咁，咁咧会又系咁啱适逢咗呢个礼拜咁就开始咯，咁然之后得意在，譬如寻晚去咗另外一个地方，一间吧啦咁啊，咁佢前身系一啲俾人打乒乓波嘅地方嚟嘅，真系前身系 喺边度啊？ 西营盘， 西营， 另外一间系一间吧啦，咁啊前身我即系问翻个老板啦，咁样去系啦，即系以前有啲咁样嘅乒乓波嘅室，即系好似桌球会咁嗰啲咁乒乓球会咁啊。 OK， 咁跟住寻日嗰度又会有粤剧嘅表演噶，系啦，即系佢又会请嗰啲粤剧嘅人，咁因为你又真系现场好多系外国人嘅观众嘅，系啊，咁又系因为聚集咗喺香港呢段時間，即係我冇仔細問佢哋係因為即係咩原因嚟啊，或者定係佢本身都 stay 香港啦。咁呢度又會見到有，咁跟住因為我嘅社交平台 keep 住咧，都有好多嘅廣告彈出嚟，又啊呢一度又會有一啲藝術嘅 event 都係呢個星期咁。咁甚至乎可能去啲 bar 或者 club 啊等等，佢哋都係有一啲咁樣嘅 collaboration。總之大家就係、是、你當。即如果你话商业上嘅就系食住呢一个嘅气氛之下做一啲 event 咯咁样， 好好呢、這个生活节就好上流生活啊！我嗰啲社交平台唔系俾呢啲我睇， 你社交平台咪都系睇嗰啲开始夏天嚟到啲着泳衣嗰啲，唔系同埋着泳裤嗰啲， 呢个春天嘅时候屋企长身发毛嗰啲啊，或者系我要帮屋企嘅猫冲凉啊， 但我想讲一样嘢，即系你话呢件事听落去好似 好似好遥远啊，对我嚟讲， 其实一啲都唔系。 OK。 我琴日有一个仲有一个有趣嘅体验就是、成个气氛啊，即系其实我谂唔系净系港岛区，我谂九龙啊或者好多地方，总之我谂你要有心 search 一定会有好多喺呢个星期，特别你而家最撞正复活节假啦嚟紧，你要揾一啲相关活动，其实唔系一个咁难嘅事啦。而嗰件事我话唔系咁遥远同离地，系因为我琴日一个体验就系、当我由会展。搭的士上半山咁去Visual Center 啦。 搭的士上半山呢件事已经好中产感觉啦。 唔使跳标嘛。同埋你知道要做嘢呢出完一身汗好麻烦。同埋我 check 过我本身 check 过你咪搭地铁过去啦。跟住发现哇唔係地铁之后上去好遥远喎。跟住我一 search, 咦的士唔使跳标喎，好似搭的士啦。 OK, 三蚊都唔使。呢个系一个经济实惠嘅行为，我话你听。虽然讲嘢好似哇搭的士上半山啦咁样。咁跟住一上嘅的士嗰度，司机大哥播紧乜嘢呢？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吓 播紧古典乐， 古典乐嚟， 古典乐嚟嘅，系啦，佢应该唔系收音机，我怀疑，就系、是、我睇到应该佢唔系听紧我哋古典台，唔系，佢应该系自己播嘅。咁我嗰下就觉得，哇，喺识做生意，知道喺呢度兜啲客咧，系应该要即系 播下呢啲， 播下呢啲咁样，即系我第一下先入为止，觉得。应该是一个表面的一个 食住个气氛。 食住个气氛、yeah, 用得好食住个气氛。嚟呢度上客呢应该是要播呢啲咁样啦。跟住但我諗深一层即係如果你平时唔係听开呢啲呢你特登要准备呢件事我觉得唔係咁容易。 都得嘅买隻嗰啲古典101囉。 同埋唔系，都系呢个方法啦。但亦都系就系，因为始终的士大哥系流动噶嘛，即系你，因为我上嗰架佢仲要本身落咗客，然之后再上，咁你又点知个客 人？你控制唔到个区分 系啦，即系会系嚟呢度，即系啲展场咁你唔会知噶嘛。咁所以我第二下再谂深一层，呢一样嘢一定未必系一个计算出嚟嘅。呢个系即系本身喺心底里边嗰个血液系本身司机大哥佢中意听呢个古典音乐。 咁系嘅， 系啊。 点解你要先入为主觉得司机大哥就唔可以听古典音乐？ 因为跟我搭咗三十几年的士嘅经验， 通常 都好少可， 都 未试过。 真系嘅， 系啊。呢个纯粹系个人经验。 但我试过咧，有一次咧搭的士咧，即系而家有啲的士啲司机大哥好有心装。到嗰个车厢好靓噶嘛，跟住我圣诞试过有一次搭一架装到好靓嘅嗰啲好有圣诞气氛嘅的士咧，佢嗰啲 playlist 系真系有精心设计嘅，佢真系播嗰啲圣诞特辑嚟衬翻个气氛，即 系 有时候我觉得有一啲 流动 DJ 嗰啲 系啦，有啲品味有啲要求嘅司机大哥系会做呢啲嘢咧，有时候我上车都会觉得哇，嗰程车系个感觉系几特别、几舒服咁样样嘅。 系啊，我就系觉得嗰个气氛好承接到啊。 系， 当我由一个 location 去另一个 location， 中间嘅过程都能够听住一啲咁愉快嘅 音乐，系嘛， 好舒服噶。 本身喺个展览嗰度听紧四季嘅头两个乐章，一上车就听到四季第三个乐章就系秋啦， 然后埋尾就听埋灯咁样， 系啦，冇错， 系啊，我觉得嗰、那个系即系成个体验，我就觉得而家即系呢个星期个气氛似系咁样咯。 唔系，同埋尤其真系学你话斋咧，嚟紧嗰几日又系公众假期啦，其实嗰个打卡嘅心态系强嘅，因为我见身边啲朋友系有啊，今个礼拜嗰啲日。指點樣去分佈啊？去邊度玩啊？嗰啲咧，咁我總都話係，其實即係雖然我聽日都要翻工啦，但係我都會有一個心態，就好想去嗰啲咧，整個all day breakfast 啊，跟住然後去睇下展覽啊，飲杯咖啡、啊。 其實你心底裏邊根本就係想試一下呢一種，係 啦， 係啊， 唔係平時都係咩嘛我。平时都系自己屋企煮下饭食就算噶啦嘛，咁好难得有呢啲机会可以有呢啲空档做下呢啲咁超嘅行为啊嘛，平时大家以为我哋喺直播室啊，你个人啲生活一定好叹，其实唔系咁，真正可以叹嘅话就应该要咁样放，好似波神咁样可以周围走。 有时放假我都觉得，即系如果放假咧，即系瞓醒觉食个。我哋 breakfast 咁样，嗰日好似 气氛咪就 系 咁，系 啊。虽然嗰日要食少一餐，因为通常我哋 breakfast 都好贵。 唔系，同埋一定系你已经系过咗早餐，但系又未到晏昼嗰啲时间食吓。 两餐当一餐，你就觉得OK。咁今日我愿意俾少少钱。 跟住仲要喺个 coffee shop 度死磨烂磨，坐成粒钟先肯走， 咁先抵翻啊嘛。 攞部电脑出嚟扮下做嘢咁样嗰种嘅。 通常啲 order breakfast 过百蚊嗰啲，其实有啲系长租钱啦，租佢个位。坐住你个位咁样， 喂！但系系听你，即都见到你呢个礼拜系忙碌嘅，即系走嚟走去。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咯，即系长假期嘅时候就睇下有啲咩去个艺术文化嘅。咁嗰件事都系嗰句，其实佢唔系一件好遥远嘅事，你都可以 而家睇下嘛。 都可以系啊，系都一买唔到噶啦。 我唔得咯，你我好难讲， 我都唔得。 可能你已经收埋咗几幅喺屋企， 买完都冇位喺屋企。 穿又穿，除了有山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 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受了慰问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金管局联同银行业中小企贷款协调机制推出九项措施，支持中小企获取银行融资。金管局话，虽然本地经济逐步复苏，但系部分中小企经营环境仍然面对挑战。有关措施包括不要求按时供款的按揭客户提前还款，调整信贷额度的时候要给予客户最少六个月过渡期，加快审批贷款，积极考虑利息和收费减免，减轻中小企财务负担等。金管局又说，银行会按还息不还本计划原则支援有困难的客户，减轻他们的资金压力。有关安排亦都适用于以个人名义做的士、小巴和商用汽车的贷款。医院管理局数据实验室遥距自助数据平台正式开放给科学园内合资格的科研企业申请利用20万个病人的匿名化数据进行研究。医管局说十分重视病人的私隐，强调病人数据不能够下载、复制或者存取。科技园公司话，有十几二十间公司正系申请，审批嘅时候纯粹考虑企业嘅研究方案。新华社报道，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今日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第一季度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联合行动、特情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 報道話，呢一次聯合巡邏涵蓋陸上高機動步兵、海上戰訓艦艇、空中巡邏直升機等多個兵種，鞏固和提升駐軍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整個聯合巡邏過程中，駐軍嚴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規定，並且事先通報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方人员在巴基斯坦遭到恐袭事件的时候说，外交部和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正是积极开展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林健说，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昨日前往事发项目的营地探望慰问中方员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到中国驻巴使馆调研在事件中遇难的中国公民，并且承诺将会坚决采取措施，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巴方正是密集开展事件调查和后续处置工作，已经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中方人员、项目和机构的安全保护。他强调，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就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浪吹远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深井。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浪吹远附近咧系有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去深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山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接近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沥源村对出车多，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反方向出去九龙和斜村对出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青山公路出九龙近住珠海学院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青山湾。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邑路近回旋处去张南隧道、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老友同我一样，都系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唔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马天佑。 撕去所有心事疤痕，挥去所有温

watch your step, little girl. What you say? I'm hearing voices in my head all day. Nah, babe, it's just dark, but I can keep you safe. What you say? 喂，你都砌到尾，都几夜咯喎，咁你想食嘢定翻屋企？ What you say? I said it's getting pretty late. Should we go and get a burger or go home and make the bed? No, you're just the voice I'm hearing every day. Cry, 不会想分，不会消费。只怕痛伤可放低，相比某些人谁更贵？鬼叫我天生那么怕鬼，却得出身而能更怕活在人世。望我屋企家陪万鬼，望你睇分享智慧，把世人那阴暗面控制。每个心。 听我有泳儿的撞到正，个 MV 都挺好看的，不过就劝住你不要夜晚晚深夜自己一个人看。 呼吸，寂寞下练习独个前行，来忘记谁人，这刻孤单，冲得破，跨得过，再难行，谁还要牵引？ 啱听过孔慧佳嘅派台，作品叫《孤独星人》。歌曲当中嘅曲编监咧，都系嚟自跟住嚟呢队乐队成员之一阿 Johnny。请 你别烦恕我，时针跳动，随夜雨滂沱。 问我又怎会在乎？ 习惯被呼喝叫唤，滑稽的铁腕在对峙中那键盘，越再越肥胖，别扮判官，我由我监管。Supersonic baby， 只想找刺激，今天要摆脱这旧路。Supersonic baby， 不需猜透的，真也好，假也好，一秒都不会吸引到。 They say I'm weird, they say I look funny.They just hate me cause they know I'm stunning. That's right. I pay no mind to love the shine. I'm just fretting. You do you, me do me. Cause I ain't no stunning. 问我又怎会在乎，现实太沉闷，习惯被呼喝叫唤，屈机的铁腕在对峙中那键盘，越再越肥胖，别扮判官，我由我监 featuring Ghost Style 有 Season 3，拍嚟作品叫做 Supersonic。 艺术一般没标准，全凭这个心美，不中就不中。很多事毫无道理，偏情动。 自问长得极标准，行为做过则。似恋爱吗？先送朱古力对吗？ 只需选对一扎花，庄稼的心都软化。 难递上鲜花的角度与偏差，亦算得科学题吧。 若计不到，可变成放烟花，用你作等待情话。 相恋很化学， 只需找个偏网家。 双拣怎去度？ 心感相处的优雅。 混合时调错吗？随时爆炸。 Just 林美康、王燕同叶巧林合作嘅作品，早前亦都登上咗 First Take， 亦都演绎咗呢个艺术与科学。 穿梭于深宵窄巷，迷失在闹市中，连狂跳都失了重。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吹风 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拿沙姐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只需换来快感。紧急应变没怎办？心态换转开心可以。 有灰尘，点解要忍？拍 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牺牲我挥霍自由放飞。紧急应变的心法，心态完全开心可以拣，那一关一番放肆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弹，不见不散，快慰不敢奉还，一关斗就手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再学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堂，学到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错都不想错。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咗，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紧急应变的心法， 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 门。我终日谂通，我要教育大众疯癫玩法，活当活用出错， 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咗， 我最尊嘅生活，我以规划服中跟你轻松， 打开出口。 出口一 人两首作品，包括有 Whisky 嘅 Aren't You Thinking Of 同埋啱啱 Pandora 紧急应变逃生法。 唱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有新尝试啊！ 冇错啊，波盛，所以今日送俾佢呢一句都好形容到佢跳唱噶。择地有声路， 唔知佢嗰下声系啊牙定系嗡牙咧？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 Sandro 固定轩吓，嚟啊！我哋啊送上呢一个礼物俾佢啊！ 今次系咩咧？ 今日我哋送俾 Sandro 有呢一句啊！ 呢个正，我都觉得其实叫做 择地有声路啊！ 好嘢， 食得好好啊！呢、這个 你啱啱未卷出嚟嘅时候，我见到又系 Sandro， 因为上次都系用 Sandro 噶嘛。 系啊， 我就谂 Sandro 仲可以系啲乜嘢？ 仲可以有嘅咩？ 证明个声字系同我哋可以好多关系。 因为上次用个奴字啊嘛，即系奴嗰个音啊，奴不可破咧，即系讲嗰种信念啊嗰样。今次我哋就又要送啲即系你估唔到嘅，因为中文名即系又试过啦。今次我哋试下食个声呢个音啊 ，Sandro 个声字就系扎地有声。 好嘢，骚动音乐好嘢。 唔系有呢个灵感系因为咧，见到之前签唱会跳舞啊，即系啲跳舞嗰样嘢砸地有声，一落嚟落地嗰下就有 声， 系啦，即系要跳唱嗰样，所以就谂到即系好想 relate 呢一样嘢喺呢一次送俾你嘅，因为最近先至完咗签唱会咧， 系啊， 又第一次个人 solo 跳唱啊嘛， 系， 咁所以觉得呢件事一定系要靠呢句嘢 relate 到咁样咯， 系你讲起都有声啊， 系啊，系，即系讲翻呢一个签唱会嗰次啊，即系 嗰日系系咪我见你讲话第一次自己跳唱嘅 solo？ 自己 solo 跳唱系 系啦，嗰有冇紧张？你话其实系因为其实练咗好耐冇乜嘢啊，咁样嗰种 好紧张。其实我练咗排咗两日自己排，跟住再排多两日系同 dancers， 系只不过系前个半星期到准备嘅啫，即系都唔系好多时间准备。咁但系当然自己屋企嘅系即系唔瞓觉都系咁喺度练啦。但系都紧张，因为我觉得即系我老师 Kenya 又好好帮我排咗一个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一个手势俾我。即系我觉得成只舞都系除咗个 MV version 咧，佢排咗一个，然后特登今次有 dancers 又排一个新嘅 version， 我觉得佢好有心机，我好想做得好呢一件事咯。即系除咗排舞上亦都是对首歌的尊重咯，即系阿邦都系，同埋我即系我觉得林宏毅喺呢首歌是很需要有一个好的表现咁样咯，咁所以就都几紧张。 系，咁到真系企上个台嗰、那个 moment 系点样咧？即系望住嚟支持你嘅人喺商场里面嘅时候， 紧张就 系，都系系咪系咪系咪冇办法享受得到咧？喺嗰一刻表演嘅时候， 其实都我觉得嗰日系争啲嘅。嗰爭啲唔係，當然我覺得跳得可以好多啦，唱得可以好多啦。雖然真係因為我 soundtrack 都係喺後台，即係冇得真係踩台試。咁所以變咗上台嗰刻真係第一次咯。咁睇翻係嘅，但我覺得最我自己有少少覺得啊爭啲就係我其實未最 enjoy 咯，因為我覺得其實某程度我喺呢一年又準備跳舞呢件事都有係咁上堂啦。其實我覺得最開心係我覺得中意咗跳舞。中意咗呢样嘢喺表演嘅时候可以再俾人睇到自己嗰面系可以 free 啲好玩啲，我觉得呢个系最重要咯。但我觉得嗰日 overall 大家都安慰我就话：哦，你第一次啫。但系我知道其实自己好多做得唔够好，跟住就系咯，我系觉得大家好似睇我担心我咁咯， 等你担心啊嘛。 系即系其实好似冇乜大出错，但系咧就知道我紧张咁样。系咁，我觉得呢个就唉，希望我下次可以再自如啲咯。 但系有冇啲 turning point 令到你即系的起心肝，真系去学跳舞呢一样嘢咧？ 其实我自己都中意跳舞嘅，但系系咯，我系谂到今年想做快歌多。咁就覺得哦，咁就算上 X Y 咁啊，即係都 upbeat 啲，其實都要喐嘅。唔好話係咪識跳舞，我覺得自己個身體喺上台表演，即係無論唱慢歌都好，我覺得都係一個表演啊嘛。咁你需要好了解你自己嗰、那個，你企喺個台度做緊啲咩咯？咁除咗你把聲之外，其實你行出嚟個 posture 啊，你個人啊，你個姿態都好緊要。咁我覺得主要依樣嘢令到我覺得。即系学跳舞一定系帮到自己呢样嘢先。 系，因为对比翻同一首歌《罗曼》，睇下喺嗰阵时自己开学礼嗰阵时嗰、那个，都会有啲 movement， 但系相对于今次就已经直接变咗另一件事，同一首歌 performance 嘅方法已经唔同咗啦嘛。 嗰、次音乐会就系 free fall 咯，即系自己觉得有啲咩就 喐下， 就喐啦，带动下啦。咁但系到今次真系有 dancers 要排舞，咁要记 step 啊，同埋原来拎起支麦唱，同埋你喐紧唱嘅时候。是好多嘢要 control 啊，即系嗰样嘢系，我都希望有多啲机会可以再俾我喺个台上面，即系练习啊，储多啲经验咯，系啊。 有冇一开始唔惯，即系譬如学跳舞咁样，跟住通常都会，我见大家都会喺个 studio 喺个镜度影低翻嚟睇咧，即系嗰种练习，即系要习惯自己嗰种状态，一开始会唔会都要摸索咧？ 要、因为咧。我係都幾當下嘅個人，咁我跳舞嘅時候其實都，尤其是我自己即係跟我老師上，其實又即係可能一都係細 group 或者可能單定添，咁我都好 free 嘅，我都好快就好似當咗個台係自己，當咗自己喺個台度表演嘅每次上堂，咁但係錄翻出嚟就係梗係唔係嗰件事啦，即係覺得哇原來係咁噶， 即係嗰日好 enjoy， 但係睇翻好似又太冇譜咁樣， 係啦，即係自己好 enjoy 還好 enjoy， 但係出嚟係又係另一件事嚟嘅，咁真係個專業咯，咁所以到後屘我覺得就係、真係要好多練習同埋好多經驗去令到自己台上面嗰下。个唔好打太多折扣，然后又可以 enjoy 到，我觉得嗰个就系会好睇咯。 系，咁其实 flow 呢个过程有冇话即系跟老师去学嘅时候，佢都有一啲讲过嘅嘢，关于可能跳舞嘅 mindset 或者一啲心法，我唔知咧，即系令到你都几记得哦，原来跳舞系一件咁嘅事，有冇即系有冇呢啲咁样样嘅嘢？ 我哋都一齐，即系我同 Ken 都会成日睇好多片，我会 send 好多歌俾佢，或者我想学呢首啊，或者我觉得呢只跳得好好、啊，佢哋即系我哋都有啲中意嘅嘢，会大家会分享， 嗯、 即系关于跳舞上或者音乐上。咁我觉得我深刻嘅就系、是，即系佢有同我讲过话，哦，我哋讲紧可能有一啲 group 咁样，即系外国有啲团体咁样，咁我就觉得，哦，你唔好睇佢哋好似好 hea 咁跳到，即系。佢哋好睇，或者你覺得佢可能唔係俾好多 energy， 但其實佢係因為有好多好密集式嘅訓練，佢哋嗰啲即係佢個根底，佢嗰啲 step 已經係入曬血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你唔係諗緊 step 啦，喺個台上面，你係諗緊點樣去 即係表演 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幾深刻，就係、是、我哋永遠睇個表演咧就好簡單，作為觀眾一定係噶嘛，即係 even 我自己都係個觀眾嘅時候，我都會睇，哇點解好似咁輕易就做得咁好睇，點樣喐都咁好睇，即係好簡單咁揈個頭都咁好睇嘅， 係啊， 嗰啲就係 angle， 就係嗰啲 movement， 你點樣你習慣咗你係咁喐就係咁喐咯，即係你係一個由細到大需要好長時間嘅一個訓練嚟嘅。 Frog 整张EP Let's School， 咁啊见到你今次跳埋舞啦，即系有埋呢个 performance 之后，其实系好完整、好立体啦。整个 channel 俾我嘅感觉就系、是，MV 又见到好唔同嘅你啦，跟住作品上又有一个好立体、好一个开学 feel 嘅感觉嘅你啦，跟住又试埋跳舞啦。完成咗呢张 EP 之后，有冇发现有冇啲嘢系仲想玩、仲想试？可能系喺呢一张 EP 度未实现，将来可能有机会，不如试埋呢啲范畴啦咁样。 我觉得呢张 EP 带俾我最大嘅启发系，即系完咗个心愿咯。 嗯， 即系喺分享自己音乐同自己嘅信念谂法嘅同时，就系、是、我真系完咗个自己其实我是说 school 这个阶段的，我即是做回那时候我细个其实就是发现梦想的那个阶段。我发现我喜欢唱歌，我喜欢上台表演，我喜欢表演这件事，其实就是在我中学的阶段。那在那时候就是吸收最多的无论音乐上啊或者戏剧上，即最多的东西是在那个阶段。那我觉得做这只碟就是想带自己去回最初的自己咯，咁我觉得反而是做呢只碟就是话俾自己听，好啦，做完就要大个咯，咁样， 即系而家已经有一种大个咗嘅感觉， 升班啦，好似 反而 而家系个暑假嘅阶段咁样， 毕业啦，毕业 哦，即头毕业啦， 掉头新社会啦出嚟咁样。 而呢一个嘅EP 有一个实体，我记得我上做访问嘅时候都话，哦，即系其实除咗上次就得 digital 嘛，就话都好希望嗰阵时都渴望会有实体，但其实系大概几时真系已计过条数啦，同经理人啊，即系谂清谂错之后，觉得咦真系实体可以搞得到啦咁。 其实不嬲都有谂嘅， 一路都想噶嘛， 一路想嘅，即系尤其是做 school 咧，成个 film 咁样去做咧，你系好想有个完整性喺度，即系唔系最尾又点会有埋签唱会咧？即系我哋每做一件事，其实系谂后好多步嘅，只不过系成日都唔敢讲出嚟咧，即系讲出嚟做唔到又核突嘛， 大家又听住咁样， 又话有嘅咁样，咁又唔想令大家失望，即系至少即系自己嘅班底都真系好想讲得出做得到，咁嗰度真系我谂开始筹备啦，或者中间觉得条数计到唔会话蚀太多，或者都 OK 嘅，可以回到半嘅，咁我都尽量想做咯，咁样咁就去啦，咁跟住。其实就我自己喺做呢只碟嘅时候，都尽量揾翻其实原本喺做 school 嘅成个班底，即系帮我设计呢本书啊，希索啊，即系都系帮我整嗰几个首歌嘅字体，即系成个设计排版啊。 系 呢份只公仔都有一个好好朋友叫我女去帮我设计嘅。 系咪即系书包带个襟章嗰个公仔啊？ 系啊，佢有只灰色嘅熊仔嚟噶。 哦， 系、 啊，我唔舍得掹开佢，好靓嘅。我见到，我知我搵边度边开佢咧、啊，原来系要掹钉。 我舍得，我借俾你望住先。 好靓嘅，因为成个 p 我就系嗰啲细个买完嗰啲明星杂志就即刻揭嗰啲嚟。 我要即刻睇。 我啲同学唔系中意明星杂志噶。 你中意咩就？ 嗰啲动物杂志啊！ 我吓死我。 嗰啲动物杂志有条龙啊， 借俾你望。 有啲老虎啊，嗰啲 有啲豹咁嗰啲啊，系嘛？ 有道门啊，嗰啲咁样咯。我系因为而家呢一个嘅，因为如果即系听众如果未见过实体，就系、是、一本好真系好好中学回忆嘅，好似 一本簿呢只 A4 左右嘅，系系嗰个上手个 size， 系哦， 嗰种嚟嘅。咁所以 佢叫 Album Magazine， 就系想做一个校行嘅感觉。 系系系。咁其实去谂呢一个 concept 系咪即系点样去哦 school 呢一样嘢，就系校行嗰个字就好早出现咗， 好早出现咯。 系。 咁即系好想做一本有啲温度嘅一本书咯，因为呢样嘢系觉得除咗自己。即係有一輯相啦，覺得我可以做翻當時嘅自己啦，揾翻嗰個感覺之外，就係我寫咗好多日記啊，手寫全部都係，就係我係而家寫嘅，但我係 day by 翻諗翻以前翻學嗰個階段嘅自己，跟住我諗翻大概嗰個時間，跟住就揾翻嗰個日子，就寫咗唔同嘅日記喺呢本書上面擺咗上去咯。咁其實所以入面有好多啲小秘密或者自己嘅。就是在那個追夢的過程遇到的一些事情這樣。 因為一開第一段就是寫2008年都十多年前，就是說說講你第一班好朋友那一段。是啊，這個是比你行多一層樓梯，就是他們要升班還是要 這個就是我留班的故事咯。當時就是有班好的朋友，但我留班的，所以呢又很不捨得他們。咁但係最尾就係讲话哦唔緊要啦，反正我都会繼續黐住你哋嘅，所以就算你哋繼續升上去，我都係会上嚟一层搵你哋咁样。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故仔，其实就係、是、係囉，记返住以前自己读书嘅时候嘅自己。 但呢个 moment 寫到係咪因为嗰时都几，即係虽然咁样寫，但其实心里面都会驚，哎呀班朋友会唔会因为唔同班而，即係嗰样嘢对你嚟讲嗰班朋友好紧要嘅，因为。 好紧要喎、我觉得中学嘅阶段就係、结识朋友，跟住揾自己咯，寻找梦想嘅最紧要嘅阶段咯。即系所以嗰阵时其实好多担心，亦都好多嗰啲就系好搞笑嘅嘢咯。即系可能留完班之后咧，又会觉得同班嗰啲同学，咦，即系 细个啲 咁样，就同你哋倾唔到偈咁样。但系后屘咧，佢哋都系而家我一班好好嘅朋友嚟嘅。即系我觉得就系好有趣咯。中学总系会遇到好多唔同嘅，即系我都有经历过，可能俾人哋。質疑啊，即系唔知道我做咩，即系古怪怪啊，即系坑落少少欺凌，可唔可以咁讲？咁但系我觉得总有一啲咁嘅 moment 嘅，但系呢个过程系你会有好多得着嘅，即系你自己点样去选择去消化唔同嘅遭遇，就系、是、会成就咗呢刻嘅自己咯。即系今日嘅我就系、是、当时我觉得无论点都好，我知道自己做紧啲咩，我想做咩，我就不停揾方法去行，咁就 系 而家。2008年啊嘛，嗰阵时有几年之后， 2014年、2016年啦， 哇，夸张，我出碟啦， 十六年。 但我 feel 到咧 ，Sano 喺中学嘅阶段系嗰啲咧，即系头先讲话好似毕业咁啦。今次我 feel 到你系嗰啲毕业礼咧，好多同学仔会走埋你件恤衫度签名个班嚟，即系你系应该系可以聚集到好多呢啲啊，好温馨啊，好好嘅朋友喺身边。 毕业嘅时候都系，初中嘅时候唔系。我初中嘅时候，我就系少反叛，跟住又留班啊，跟住又唔系好识同人交朋友啊，唔识同人沟通，所以嗰阵时少啲朋友。但系就系我就系遇到升上去嗰班，即系本身佢哋升咗上去啦，同埋之后我留完班嗰班朋友，我觉得就系佢哋即系俾咗好多好多爱我，好老土，但我就觉得识咗佢哋就系、是、啊，即系搵到班好朋友，咁就慢慢啊。好似行翻正途咯，我自己。 但佢大概中几咗开始，你觉得自己有嗰个转变咧？ 我觉得系就系、是、中二、中三。 中二、中三即系佢识咗佢哋嗰段时间就 系啊，知道系要谂人多啲咯，可能讲嘢或者点样， 系 即系同人沟通嘅时候要表达自己，但系即系系咯，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都系喺撞板入面去学习嘅。咁到真系毕业嘅时候都。即系同佢哋都好好感情 ，even 我系讲紧，即系我哋识到而家咧，即系虽然而家大家都更加忙或者有自己嘅生活啦，可能有啲结咗婚生小朋友都好多个系咁，咁但系我哋真系会成日都见嘅，有一班系癫到咧，有段时间我哋系 好似畢咗業後嗰五年啊，五至六年咧，我哋每個星期都會約出去食米線。我因為食開嗰間米線，每次放學就我哋都會每個星期要見咯。 哇！ 其實我哋冇嘢講嘅，每次講咪即係好多嘢講，但係講嘅係一樣咯，講翻以前翻學啲嘢咯，都係講翻嗰個老師唔知嗰日發生啲咩事，個同學咁，都係講翻同一樣嘢。 講咗幾年 啊？邊個同邊個好多年啊？咁樣， 但係每次都好好笑喎，唔知點解，因為自己呢班大家一齊經歷啊嘛。 同埋永遠見翻呢班朋友咧，你就會記得翻嗰個自己咯。 是 你知道自己行到几远，行到几，大家可能条路唔同，但系都啊、哦，原来我哋都系由呢度开始嘅，我哋都系嗰个自己嚟嘅，其实都冇点变过嘅。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最开心噶咯，见到佢哋嘅时候。 车变怪，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佢会滚，佢会翻，阿两下晦气退散两站就，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进，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扣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落得分餐不顾风向跟我想法衬衫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蓝领带高带略嫌太怪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在变紧怎能去猜虔诚达至最佳就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跌手浅收心听雨就滚着我要闭气拍鬼气先漏罩起掉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狂音拼命打是贵官我出场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确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魂斗发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暗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蓝靓态不太略嫌太怪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在乎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金管局联同银行业中小企贷款协调机制推出九项措施，支持中小企获取银行融资。金管局话，虽然本地经济逐步复苏，但系部分中小企经营环境仍然面对挑战。有關措施包括不要求按時供款的按揭客戶提前還款，調整信貸額度的時候要給予客戶最少六個月過渡期，加快審批貸款等。金管局又說，銀行會按還息不還本的計劃原則支援有困難的客戶，有關安排亦都適用於以個人名義做的的士、小巴及商用汽車貸款。

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 Sandro 固定轩吓，都有新嘅派台歌啦。即系上次我哋做访问时候，已经都知道咗，已经有呢一首歌出现，就是《罗曼蒂克》呢首歌。 冇错， 系啦，呢一首歌咧就怀旧风就非常之浓烈嘅，系啦，而都知道系喺阿博手上，好似一个缘分之下 抢翻嚟嘅。 系啦，呢个点样抢佢翻嚟嘅故事，可唔可以 share 下咧，同听众？ 佢其实佢系佢十几年前写嘅一首歌嚟，同 James 听，咁就系喺 X 做 XY 嘅时候，我就听咗呢个 demo。其实佢就应该系冇心要俾我嘅，但系就纯粹俾我听下啦，咁样。即系我 feel 到佢，其实佢打嗰篇嘢就话佢真系终极国爱啊嘛，将呢首歌俾咗，因为佢系好中意呢首歌，同埋对佢嚟讲都好重要嘅。咁但系佢俾我听嘅时候咧，我就又好中意，同埋佢嗰阵时嘅 demo 已经有罗曼蒂克呢四只字。咁咧，我就一直都印咗喺自己脑海度。咁其实中间我都有问过佢，可唔可以将呢只歌俾咗我，或者俾我 hold 住啊？咁佢嗰阵时就同我讲话，有另一个歌手 hold 住咗，咁就冇办法啦。咁我就有问佢可唔可以问下佢仲 要唔要啊？ 可唔可以俾我？因为我真系想要啊。咁佢就话，我问过佢啦，佢应该都真系仲要咁样。咁我就算得打消咗个念头，直到隔咗一年度啦 ，run 跟住。我再见阿邦嘅时候，同佢倾下一年嘅音乐计划，即系自己讲下，问下佢意见嘅时候，咁我提翻起呢首歌，咁佢又再一次拎俾我听咯，咁佢就话 系咪拎俾你听我都 系就俾我听下咯， 系啦 ，show off 嘅，我好中意只歌，不过已经 唔够啦， 你冇问， 唔系跟住我听完之后，我就话咦唔系呢首，佢就唔系呢首咩？跟住佢就我话咩好似系罗曼蒂克嘛，罗曼蒂克嗰首，跟住佢就我嗰首啊。咁我就再拎翻真系嗰阵时俾我听个罗曼蒂克 demo 俾我，咁佢先知道原来佢搞错咗， 所以嗰首冇人 hold 住嘅， 系啦，嗰首系佢自己 hold 住咗， 佢自己私生， 系咪咧？我谂系咪本身原来系佢话有人 hold 住嗰个就系佢自己， 系未落到决定嗰下， 系啦，可能佢谂咗一年之后，好啦， 俾你啦， 你都好乖咁，好努力咁样做，咁就。交俾你啦，咁样，咁我就系啦，当时就话，咁可唔可以俾我啊？咁跟住佢就话都得，但系咧，佢问埋 James 听，因为呢首歌佢哋两个一齐写，唔可以只系佢决定咁样。 系， 咁我嗰阵时就录咗一个好长嘅音，又问咗 James， 就同佢讲，我究竟有几中意呢首歌，同几想拥有呢首歌咁样，咁就感动咗佢啦。 我嗰阵时听到嗰个状态系，即系嗰只歌先啦，系点样样嘅？ 其实个编曲都近而家呢个噶。整個 structure 都好似，好多聲都似，係有可能個 intro 有少少唔同咯，但係基本上都好近嘅呢啲嘢。我就反而係因為好中意嗰種八十感覺咯，即係我諗翻起以前，就係、是、even 我喺 school 我自己個 school 嘅年代咧，就係、是、除咗聽嗰陣時以前嘅歌啦，其實以前嘅歌都好影響自己，因為屋企人會聽啊，或者你會覺得嗰種好直接嘅。摇摆嘅感觉啊，佢系唔系好似而家要好内敛啊，好入面啊，好似好酝酿住啊，反而嗰种嘅嗰种激情 系好直接噶，跳舞街嗰啲嘢啦嘛，差一分钟天就黑晒咁，跟住就直接 你个头可以由左揈到去右，系唔使零点一嘢，好大力咁揈，即系嗰个感觉系好似揈啊，即系嗰种滚动就系咁咯。而我听到嘅时候就已经。好滾動啊！即係我覺得哇，我好耐冇聽過咁嘅歌，然後可以咁揈法。我覺得其實somehow呢一類型嘅歌喺以前喺香港市場上面，其實都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類型嚟。咁所以我就好想做翻呢一隻歌咯。咁當時同 James 有傾過，因為嗰陣時再做一個新嘅編曲嘅時候，我就又覺得啊，我聽到嘅時候又諗起一啲畫面，就係、是、覺得好似。 好似变紧身咁样。 美少女战士 系啦，好似美少女战士。所以我就话啊，我录呢首歌同埋一开始嘅幻想就系自己系一个礼服蒙面侠咁样， 地长卫， 地长卫咁样咬住玫瑰花出嚟咁样，系老土，但系你就唔介，我唔介意做呢个女人背后嘅嗰个人，我就你守护世界，我就守护你咁样， 系、 好浪漫。我觉得系即系呢种浪漫，呢种直接系虽然会有少少毛管动，但系其实系咁嘅，即系有时咁样都几直接几好啊，唔使咁多。即系仲喺度转弯抹角啦，咁样 系 唔使太收埋。咁但系会唔会话喺经历咗等咗一年之后再收翻呢首歌？其实会唔会觉得啊，其实反而个时机好似仲更加好？因为如果一年前已经得到呢只歌，会唔会可能呢首歌已经唔系喺呢张 EP 里头咧？ 都系，我觉得谂翻如果佢 replace 咗 XY 咁样，咁都都几跳嘅，所以我觉得而家就变咗好 complete 咯，即系由 school 又有0901同埋 One or Two OK 两件事，即系我系当三个 chapter 一个少年嘅故仔去行，咁到最尾就系佢要勇敢表白啦，一首咁嘅歌咯。 嗯，咁就真系即系阿邦应承咗，即系问咗 James 星，跟住都 OK 咗之后，即系开始落实去做呢一首歌，就围绕住即系罗曼蒂啊，系咪？即系呢四个字咁样去思考究竟嗰个 angle 啊、歌词啊嗰啲咁样。 系，因为阿邦一开始问，喂，真系要落笔写咯，你想写咩先？即系罗曼蒂克，我话罗曼蒂克就一定要 keep 噶啦。咁首歌，我觉得个歌名都系一定系罗曼蒂克嘅叫。咁如果罗曼蒂克就讲表白咯，即系其实好快嘅，我觉得好直接。呢首歌感受到嘅就系嗰种直接啊嘛，咁所以 present 嘅嘢都系直白直接咯，即系唔使咁复杂咯。我觉得好直接嘅表白就系 OK 咯。 嗯，咁我帮人冇问你，咁你当年你自己读书嘅时候表白，有冇试过表白系点样样嘅状态？佢有冇要了解一下呢啲咧？有冇 问题？有冇、 啊？即系知道下，即系表白有好多种噶嘛。即系你真实世界嘅表白系点？佢有冇问你？ 要真系冇，但系唔知点解佢又好似好写到，即系好似佢第二段又讲，即系书生可以变超人，乖姐可以变心不羁的男神，即系好似佢都好度身订造谂。其实可能佢都系帮我谂紧一个 character 喺呢个古仔入面，究竟 Sanna 会系一个点样嘅表白嘅男孩咧？咁样，即系我觉得佢。已经想到了，即我不用跟他讲，他已经想了我会是怎样，他都挺知道我是怎样。 是。那真的现实世界当中，即以前的你表白。 是不是那么进击的？ 或者有 这么放的？ 有没有比较难忘的表白是怎样？ 有啊，都很直接的。我会问我可不可以做你男朋友咯。是。但是都，我是又讲回这个就很搞笑，因为我那次呢是讲完自己就立刻哭了。不知道为什么。 咁系面对面嘅， 面对面啊！即系我系都已经酝酿咗一段时间，咁我觉得同佢行喺个公园度，又系要讲啦，唔系唔知等几时嘅。同埋嗰个系一个即系喺台湾发生嘅事嚟嘅，即系我好似准备要翻香港，咁啊真系我唔讲唔知等几时，我要讲啦，咁样咁啊讲咗出嚟啦。咁就但系点解喊就系因为好惊佢拒绝我。即系讲完有啲后悔，但系 你好想讲， 好冲动嘅。其实我都系冲动派嘅，即系我 instinct 觉得要做咧，我就口快快讲咗噶啦。但系嗰阵就觉得死啦，点算啊？因为佢未即时答我，咁、 okay. 我就觉得 系咪出事咧？ 即系嗰啲翻嚟等通知嘅状态最辛苦。 即系我嗰啲喊又唔系嗰啲，即系唔系放声大哭嗰啲啦，就系有啲喺眼泪喺度开始流，跟住唔敢望住佢，又好惊俾佢见到我喊，又俾到压力佢，所以嗰啲自己喺度谂好多嘢咁。 咁最后呢一个系。成功与否嘅咧， 成功嘅 哦，可能就系见到你粒眼泪好真情。 唔系个成功都唔系嗰阵时噶，系翻咗香港先成功嘅。 哦，即系佢 当下系就系佢当下系冇，佢好似话唔好定系冇，即系冇应承实咁。佢话佢要时间谂下。 系 啊，始终分开两个地方，可能系 咯。 哦， 咁所以当时就翻咗香港，咁就我一直都有 keep 住同佢 contact 啊。 系， 咁可能佢又。感受到我的誠意，我一直都是用誠意去打動 人，打動人啊！一路走來都是靠誠意兩個字行 走。哎呀，我係得誠意㗎咋， 好重要啊！呢個同埋你啱啱嗰個都真係幾有書生變超人，即係其實你心裏邊都好驚，都係。 都唔知讲唔讲，但系嗰下突然之间叮一声就做咗嗰样嘢， 变咗超人，但系又变翻书生， 系啊，一下即佢又好似超人个心口嗰盏灯，佢会有时限嘅， 闪啦喺度， 叮咚叮咚叮咚， 冇电啦， 系啊，因为又会甩翻水嗰种状态咁，咁佢真系形容得几好啊呢一个，即系加埋你啱啱嗰个古仔嘅时候写， 因为可能我个人本身都。好直接嘅，大家 feel 到，即系识落倾偈就其实都冇乜保留嘅，咁、就知道我可能好似会怕怕丑丑，但系我都系有嗰句讲嗰句咁样嘅。 系系，咁喺呢一首歌咁去到即系要录音方面嘅话咧，呢、一个又使唔使即系点样摸索嗰种少少怀旧 feel 嗰种嘅状态去咁样录咧？ 要、啊，因为咧，听阿邦嗰个 version， 其实佢已经有一个唱腔喺度。咁其實就好啱嗰個年代，即係係嗰種有少少演唱點講咧，即係好多演繹喺入面嘅，關係定淨係聽到唱。咁所以一開始錄嘅時候，我都會諗究竟要拿捏幾多咧，同阿邦喺度傾，究竟要幾多力水咧？因為你需要咁有 energy 嘅歌，你係要擺好多力出嚟先好似浪到件事咁啊！咁但係到最尾就覺得，反而好似唔應該着重喺嗰種要好老成地表現自己，我係一個好浪漫嘅人，好錯咁樣，而係就係將個誠意拎出嚟啦。個誠意就係嗰種青春感咯，即係其實 round 翻成隻碟，其實呢首歌雖然聽落去好似即係好 retro， 但係其實佢個情感都係可能係嗰個學生階段嘅自己。所以嗰陣時阿邦話佢覺得嗰陣時嘅有種點講好咧，有種妖妖地嘅舞曲，但係到呢一刻變成咗一個好似動漫熱血嘅表白歌咁、好似啲主題曲咁，我覺得係幾貼切嘅，因為而家嘅呢個男仔唱呢首歌或者 present 緊呢樣嘢，就係嗰種好直接、好簡單地去表達咯，反而冇好花巧去飾演緊啲乜嘢咯。 系，咁变咗我觉得，因为有阵时都会听唔同歌手去讲，特别一啲可能相同嘅段落或者相同嘅字句嘅时候，佢演绎都会谂下点样去处理。譬如罗曼蒂克呢四个字系歌名，亦都系 chorus 经常出现，会唔会都谂下即系同呢四个字我点样要去点样演绎佢出嚟？即系虽然头先讲话即系尽量会少啲谂嗰种纯粹啲啦，咁但系到你真系录音嘅时候，即系嗰几个会唔会都要有啲 variation 自己要去 aware 咧？ 其实罗曼睇得反而系唔系最，即系都几快过咗噶、因为阿邦都系觉得我录几个感觉俾佢，跟住试下少少唔同嘅语气，咁就已经过咗啦。但系反而最多系书生可以变超人啊，嗰啲咯，因为反而呢啲好似听多啲个古仔啊，因为呢套 chorus 咧，我觉得呢首歌就系玩嗰种中毒性，就系。你好想嗌，系好想大家一齐去唱，咁喺嗰个 moment 系大家一齐参与嘅，咁但系到真系要听你讲嘢嘅时候咧，或者听紧你唱咧，系反而系啲 verse 嘅部分咯，即系你点样去讲紧，即系我系可以变身噶，我要准备嚟，即系同你表白啦，即系嗰种状态系喺啲 verse 嘅字句系反而会。即系谂得多啲咯，好似会， 同埋好似喺呢一个曲底之下里边，亦都要喺个 verse 度讲一个故事，都系就系有嗰少少 contrast 喺度咯，感觉 即系又带翻少少调皮感， 系， 但系又唔可以去到低能咁样，咁但系又唔可以太老成，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喺个中间，就系喺呢啲咁嘅，不停咁样。即系围绕住呢几样嘢去试唔同嘅方向去唱， 系，所以声线上面要去即系唱呢一种嗰个 tempo 比较快啲嘅时候，都自己都舒服。因为我见有譬如有fans 话，我有种 Miley Cyrus 嘅咁赞美，嗰种系啦，嗰种质地咁啊。 我呢个就我虽然都觉得系好开心，但系。系啦，即系都系多谢佢啊！自己睇到系开心嘅， 系 反而声音，我自己其实不嬲都啲人觉得都怪或者特别把声，但系其实我又冇人哋想象中咁高音噶。我系觉得我自己把声有啲低音啲嘅，或者呢啲 frequency 系都几好听，自己讲，或者系几磁性嘅。我觉得 系， 所以有时我觉得而家好似。即系录紧音咁样听自己讲嘢，我都谂下我咪可以做 DJ 咧。 呢个 range 好正啊，咁样 好舒服啊，听 自己都觉得有啲舒服。 系啊，戴住 headphone 听咧。 系，咁我觉得 喺呢隻歌度都會聽得到多啲，可能有 texture 嘅聲。 咁所以呢一張 EP 三首歌亦都有一個 visual 啦，即係之前嘅一啲 performance video。咁呢一首就有一個卡拉 OK version 咧，叫做好復古嘅濃濃嘅味道啦， 似到八十年代嘅 feel。 係啊，卡拉 OK。咁啊揀去即係揀一個學校嘅禮堂咁樣去拍。 係啊，揾咗好耐嘅禮堂，最尾就係俾我揾到我母校。 真系就问下老师得唔得？ 系 啊, 啊，最尾就都经历咗一段时间先倾得到嘅、嗯。最尾就太好啦，成功地可以翻到母校拍，真系完全全地圆咗我呢个梦。即系喺呢个 MV 度呢、這个地方呢、這个礼堂呢、這个台，虽然嗰阵时咧我就真系正正系喺台上面参加歌唱比赛，跟、 嗯、 住我都睇嗰一睇翻呢个 set 嘅，系远远咁望住就觉得哇，我都估唔到有一日我翻嚟呢度呢个位啊！揼咗自己個 set 可以拍自己嘅 MV 咁樣， 即係以一個歌手嘅身份翻翻去。 係啊， 咁佢即係一個揼呢一個 set 咁樣同團隊點樣去諗，點樣用呢個學校，即係用得嚟，亦都唔想將佢變咗第二樣嘢，因為都想 keep 翻。我會感覺到就想 keep 翻都睇到學校嗰樣嘢。 係、 我覺得都係 less is more 咯，即係文學導演係同我合作咗一段時間，由尼斯啊尼斯係佢幫，跟住教我都有幫手，即係佢係好了解我嘅。咁所以到今次佢。好癲地，其實我哋三個 video 咧，即係今年三個 EP 嘅三首歌係同一日拍，十二個鐘頭內拍曬。 同一日拍嘅原來。 然後羅文泰咧，其實真係實拍嘅時間，因為你要揼 set 啊，轉 location， 即係要 move 啲嘢咧，跟住其實真係實拍嘅時間得三個鐘頭嘅啫。 哇！ 所以入面可以剪到咁多嘢出嚟，或者咁多變化，係真係大家好急咁去完成，或者好。盡即好快咁將所有嘢好有效率地去完成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創舉嚟嘅，我唔知道香港冇人試過， 我諗都 一日拍三個 video， 係啊，即係平時即係譬如 MV 咁，當然佢會嗰種就複雜一啲，即係故事性嗰啲，但其實你一日都唔係好夠用喎，你而家最一日跑三個場，跟住 一日都唔夠用啦， 你就算當佢同一個 MV 都其實都好黐線嘅，就三個景喎，你嘅係 放我自己去表演三首歌，其實個 energy 都要消耗好多，即係我都驚出嚟效果唔夠好，但係。即系佢哋，我个成个 team 都很好好，即系佢哋又俾多个好嘅空间我去。 嗯， 其实我当前面嗰两个 video 咧，我哋都唔系好多 take 嘅，因为前面嗰两个系一 take 过，两个都系 take 过，跟住可能每一次都系三四 take 嘅啫，就要转。咁所以变咗，即系大家都系要好精准。可能之前我同文学导演就已经揾咗地方，唔系shooting day 就已经出去排练咗好多次，录影咗试录咗好多次，因为就系即系想当日可以真系几 take 内就完成咗佢咁。 嗯，系咯，而喺呢一个罗曼蒂克嗰个咧，我觉得另外一样好重要就系嗰种啲动作啊，攞麦啊，啲 pose 嗰种咧， 好、有力嘅，同埋 系啦，同埋嗰种系一种怀旧感嚟嘅，即系嗰啲指手指指嗰种咧，嗰啲咁点样去编排呢个舞蹈，点样去令自己亦都可以透过动作表达嗰个年代感。 咁都系 Kenya 啦，讲翻谭老师， 系 好彩佢喺度，佢即系完全系。在我有啲諗法嘅時候，佢可以幫我真係直接，就係咁做啦。即係佢用動作俾我聽，可以咁做。即係好多畫面上，其實我自己已經成個腦海都係啦。但係到即係我要去做出嚟嘅時候，就佢幫我去設計咗咯。即係好多啲posing上嘅嘢啊，即係佢啲指天指地啊，即係成個好似紫色 emoji 嗰、那個跳 disco 嗰個男仔咁樣。即係呢個都係我同佢傾，我哋有時會。我本身做呢只 EP 嘅时候，已经用好多 emoji 去俾我嘅音乐班底去睇，呢首歌有啲咩感觉？呢份其实跳舞都系咯，即系我俾咗啲 emoji Kenya 睇，因为我觉得有呢个 emoji 啊，咁样都几好喎。即系如果有啲咁嘅感觉，因为呢件事已经好谂到嗰个年代啦嘛。 系， 咁啊将佢真系完全全地摆咗喺首歌入面咁样。 嗯，系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睇下呢一个一日里边完成三个 video， 系即系睇翻之前零九零一开始，有冇拍嘅顺序系咩啊？嗰三位 都系零九零一，其实成件事真系有个。虽然冇好实质嘅古仔，但系零九零一咧，嗰条天桥咧 ，exactly 真系我以前翻学嗰条天桥嚟，所以咧我真系有少少即系自己，相反大家唔明白，我有都谂过会唔会特登讲嘅，但系 一開始係即係出嘅時候，真係冇覺得刻意要講，因為我覺得呢個都係自己、 自己知道就 係、 OK、 咯，底咯。但係其實就係咁樣嘅，即係我自己喺嗰度好似行翻一次我翻學嗰、那個嗰條路咁樣，真實嘅 係啊。因為嗰件事係即係嗱，翻學嘅天橋，跟住之後就喺學校禮堂，咁中間One or Two K 嗰個位， 嗰、那個角落就係真係一個秘密基地咯、嗯。因為其實嗰度係冇人去 嘅，都係自己以前會去嘅。 係佢母校嚟嘅都係， 哦， 母校嘅一個 corner 嚟嘅、哦，就係、是、但係好少人會去嗰度嘅。咁我覺得嗰度就好啱。呢、這個咁嘅暗戀狀態嘅自己喺嗰度囉亂啊，咁就係擺到落去啦。係 ，OK， 都值得講嘅呢個，係就真係可以正式畢業啦。 真係要畢業啦，你知讀緊書嘅人都會好想快畢業，好想大個噶嘛。 跟住之後就好想翻翻嚟噶啦。 我而家呢個年紀咪就係做緊呢樣嘢咯， 即係就會好懷念嗰陣時噶啦。 係啊， 但係呢一個嘅畢業係不留遺憾地畢業噶嘛， 冇錯，係啦， 攞 A 畢業啊呢、這個 最好啊， 係攞 A 畢業啊呢一、這個 school 嘅 EP 啊，咁啊大家可以即係、就是、可以細心睇下當中好多真係唔同嘅細節，亦都有當中最新派台呢首《羅曼蒂克》啦。今日多謝你啊！ 多谢你哋啊！ 系啊，原来你啊下一个 project 啊，慢慢沉淀下去啊 ，grad trip 嗰啲先啦。 好啊，好啊，等我。 好啦，好，谢谢 Sandow，thank you， 拜 拜。 太多人，单恋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能拍拖，除热吻，脚也有些生分。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脸红如石灯，长人火，少女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衅。身不羁的男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人那火，少女心，乱撞和乱哼。 节目最后带嚟有 Sano 顾定轩、浪漫提克，听日同一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